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0点开始，全国民航将启用2018至2019年冬春航季飞行计划。据介绍，这项新的计划将一直执行到明年3月30号，请听报道。 冬春航季开始后，首都机场将对现有航线进行优化调整，预计日均进出港航班将达到1717架次，相比2018年夏秋航季略有减少。首都机场运控中心数据资源业务经理赵岩介绍， 早出港阶段的航班适合结构进行了持续的优化，6点到10点的出港航班量是控制在66架次的，确保始发航班保持一个较高的正常性水平，从而确保全天的航班正点率。 记者了解到，在冬春航季中，一些北京始发的航班的时刻、班次、机型会进行调整，另外部分航空公司还会新开或恢复原来的航线。国航地面服务部直机服务经理李月珍介绍， 比如北京首尔的航班 C135 在换季之前是134，这3天有航班，换季之后呢，我们是136，有一个航线的调整，国际恢复了一班北京到布里斯班。 南航在北京的航班也有一些调整，南航华北营销中心航线经理董梦阳说， 国内我们新开了北京金亭长沙到湛江的航线，同时呢加密了北京海口、昆明、珠海、长春航线，国际我们新开了北京到伊斯坦布尔的航线。 目前首都机场已经制定了完备的换季保障方案，在新航季中，首都机场将加强夜间出租车和大巴的调度，调整店面营业时间，确保航班换季运行平稳有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周前中期天气形势相对平稳，预计今天到11月1号白天最高气温在17到15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到4度左右，天气以晴天为主，白天光照好，体感没有那么冷，但30号夜间气温将下降到1度左右，31号早晨会寒意明显，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预报，注意添衣保暖。受台风玉兔的影响，近日塞班岛机场临时关闭，约有1500名中国旅客滞留当地。昨天早晨开始，塞班岛机场恢复民航运行，东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增派班次接滞留旅客回国。进入红叶观赏期以来，天气持续晴好，香山公园迎来大量赏红叶观秋景的游客。截至到目前15天的时间，香山共接待市民游客5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40%。由于前期广泛提示市民和游客，超过50%的游客都提前预订了门票。公园提醒游客，本周末还将是游览高峰，请游客朋友们尽量平日游览，错峰出行。通过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能够提前预约购买未来7天内的门票，既不受限流影响，又更加方便快捷。作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重要文物，位于昌平区的白福泉遗址修缮现在已经全面启动，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未来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建成之后，将再现龙泉漱玉的景观，成为昌平区乃至全市历史文化的一张新名片。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和夜间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有6到7级的阵风，但总的趋势是风力逐渐的减小，空气清新，能见度非常的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天气比较冷，外出呢请您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有6到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大家来家里做客，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周一的时候在下午的2点钟啊，继续锁定我们的住在876，一起来聊一聊家里边的那点事儿。又到周一了，咱们依然还是要帮大家解决问题。有好多好多朋友家里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一开始我想咱们先解决一个小问题，好不好？他也没有户型图，但是呢家里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厨房上边漏水了，结果呢把他们家的上边的那个橱柜的背板啊全部都淹掉了。他发了一个图片给我们，然后问我说要不要重新换橱柜呢。来，我们先问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其中的一位啊，我们的这个小妙手设计师刚子，需要换吗？ 我觉得还是要换的。 还是要换啊？ 对，我其实跟大家简单说一下那个吊柜的安装方式，大家可能就好理解了。吊柜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背板承重的，而且呢在背板上其实是有两个单独的小挂件，这个小挂件然后从墙上打了这个膨胀螺栓之后，这两个挂件是直接挂在膨胀螺栓上的。那么如果是背板在受了潮之后，它的稳定性就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说就极有可能会有吊柜脱落的一种风险。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泡水之后，而且现在已经发现有变形了，还是要把它换掉。 但是它的背板不是跟那个吊柜不是一体的吗？ 所有的吊柜，不能说所有啊，大部分的吊柜其实都是这种板式的组装的。 对啊， 它是一块板一块板组装出来的。 对啊， 然后呢就是背板其实现在已经是不吃力了。 是的。 对，而且呢吊柜其实本身来说，别小看这几块板会很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吊柜里面总要放一些东西，盘子碗呀等等都会有。那么我们的吊柜通常情况下是2点固定。这2个点你就可以想象到它受了多大的力，而且只要是背板受了潮之后，它的稳定性就不会特别的好。那么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 对，就是有隐患。 明白了， 对吧？就是不一定说后面变形了你这个就得塌了，但是会有隐患。 对， 就比如说可能因为你这个柜子里要放一些锅碗瓢盆，有可能时间久了以后你这个柜子歪了啊、你要是说脱落这个单说 也是也是， 对吧？要歪了，这种美观性啊或者什么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 你比如说歪了的话，里边盘子碗总往外掉。 对对对、 这个、说了 对。像这个会很麻烦吗？ 其实 并不麻烦， 还挺简单啊。 这并不麻烦，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吊柜的话都是由厂家来制作，制作好了之后拿到现场，直接往上一挂就好了。 哦， 厂家制作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不影响房子里面的正常使用。 明白。 等到现场的时候，我估计可能俩小时就处理完了。 哦， 很快。 好的，也是要依照您的吊柜的情况，看看只需要换背板，还是说可能它也涉及到其他一些板的问题。 一起 是吧？ 同时都换了。 哦，同时都换了。好吧，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阿姨啊，特别有意思，问我说，我们家要做重新装修了，要做防水，我要不要把所有的地儿全都做上呢？我说阿姨，这个您当然做上都挺好啊，但是咱家里边不是游泳池，一般不需要做，有两个地儿特别关键的地儿，我觉得您要做一下。首先是厕所，您是一定要做的。另外呢，就可以比如说预防之前我刚刚说到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可以在您的厨房的水池那边也做一个防水，基本上您家就不用在所有的地儿，包括什么客厅啊、卧室啊，您就把防水这部分给省了吧，是这样吧？ 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全面。我们理论上来说，只要有水存在的地方都建议做防水。 哦，比如说涮拖把的地儿， 对， 或者说是那个洗衣机的地儿， 或者是阳台有一些什么水的地方，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做。而且还不仅仅是这样，就是如果家里边有地暖分水器在外边的情况下， 哦， 如果有可能能够做一些防水，能够解决一些日后漏水的隐患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去做一做的。 嗯， 对，因为只要是有水存在，那么这种管件就有可能会有坏的风险。 嗯， 坏了之后，就为了避免对楼下产生影响，就是我还是建议能做还是尽量做一些。 好的，明白了啊。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位听众发来了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户型图。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在周一准时出现的，刚刚一直在解决问题的，就是北京紫银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早。 哎，大家好，就是我杨永刚。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种呢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尽管问出您的问题，我们一定帮您解决。来，先看第一位朋友，大家可以回复数字1就能看见他的户型了。这是王者国安的问题啊，这是国安的球迷，他说我们家呢只有一个阳台是有光的，而且那阳台的门啊也不大，所以整个屋子都特别的暗，现在我要重新装修了，请设计师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改改布局好呢？可以大改啊，我一家三口，孩子4岁了，谢谢。 嗯，其实这个户型其实真的挺难受的，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有这种户型。 哎，真的， 就是，所有房间就是 都没窗户， 只有一个窗户。 对，就是阳台， 对，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都 没 有 窗 户，真的还挺奇怪的。 哎，是， 这是一个标准的开间。 但是无论怎样，这是一个两居室。 我估计一进门的那个卧室啊，说不定都是之前隔出来的。 对， 嗯， 是不是？ 嗯， 类似于可能原来就是个衣帽间之类的， 嗯， 对吧？ 嗯，但是确实挺奇怪的。我们首先来说第一点啊，就是现在我们肯定不能够从外墙上增加一些窗户出来，这个动不了。那么我们现在能看的话，从图上体现出来的就是阳台这个地方的墙其实是轻体墙的。 哦，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将阳台的窗，就是窗户门两侧的墙可以给它处理掉，拆掉。这样的话呢，能够增加我们第一，增加我们厅的面积，第二呢，就是增加我们的整个的采光量，这个一点还是要去考虑的。其实其他地方再怎么引进光线，这个可能性真的不是特别的大了。所以说您真的要把人工补光这一块要做好。对，指望着说能够把再怎么增加这个自然光线的引入，这个真的太难了，因为窗户就这么大。 就是其他的这地儿吧，其实建议您能不动就别动了，对吧？反正您一家三口， 需要一个两居室。 对，需要一个两居室。孩子4岁，现在4岁，越来越大了，他不得有个自己的屋子吗？ 一定得有一个独立， 对不对？ 嗯， 其实卧室啊，您弄暗点也无妨。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没有窗户，就可能说明一件事情，通风也不会太好。 一定的 、 啊， 一定的。 所以说，在这个房子里边，我就特别特别强烈的建议您一定要加上一套新风系统。 哦， 很便宜，几千块钱就可以把这房子做完。 嗯， 但是真的会特别有用。 好的，那像厨房、卫生间啊，其他的地方还需要动一动吗？ 这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因为从面积上看和从这个里边的卫生间和厨房这种布置来摆放来说， 都还好， 应该都还好，对，都还好。 好，谭博士觉得这个户型怎么样？方方正正的，应该还挺好。 大格局还可以，里面布局确实也只能这么办。我倒是建议，如果说卧室 A 可以改门的情况下，改在它现在似乎是开了个窗户这个地方，用上玻璃磨砂的推拉门，它的光线一定会好很多。而把这个门封掉，也避免了进门直接能看到大门，它索性就变成玄关墙，甚至可以摆个鞋柜之类的。 卧室里边开了一个窗户，这窗户对着客厅，我觉得就是一件就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它是为了采一些光线进来。 对，我觉得索性就把它变成推拉门，玻璃的还舒服多了。 对，然后把那边的墙封上，因为我觉得卧室可能私密性还是更重要一些，对吧？ 是， 作为采光来讲，它其实作为考虑因素应该往后放一放。因为你坐卧室，你想您睡觉基本上也是晚上睡， 对， 就算白天睡，你有一窗户，你还拉上窗帘呢，是不是越暗越好？所以这个卧室不要管它啊。 这个内窗的可能性在家里面使用率是特别特别低， 对， 打开了还碍事儿，又不通风。 对，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给老人做房间的时候，可能会留一个小窗户，干嘛呢？在不打扰老人的情况下，外边的人能够看到老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人可能有生病，比如说在床上，他要看一看老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时时刻刻的关注一下。这个您开个窗户是有必要的，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就算了啊，也给您这个小两口也算创造一个私密点的空间，把这个窗户呀。直接像谭博士说的，您换成一个推拉门啊，把那个门呢直接封上。 我还有个建议，就是我觉得这个房间呢，如果看现在的户型图，它是缺乏一整面稍微完整一点的电视墙的，倒是索性可以把卫生间跟卧室B给拉平掉，这面墙就大了，而门两侧开。 明白，卫生间等于往外再延出来一点的， 对，卫生间的门继续往北丢，卧室的门往南丢，这面电视墙就完整了。 哎，这倒也是个好主意，也可以至少做出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这个区域，也可以， 对， 是吧？ 为了更完整，你可以把厨房连着客厅的门封了，直接让它连阳台， 对油烟帮助大吗？ 其实你不管有没有这门，对油烟帮助都不大，因为他这个 房子，我看他餐厅可能也只能在客厅的茶几上那个地方当餐厅用了， 也就这样。 对，对，好啊， 不嫌麻烦是可以，就说那个会不会忌讳说多走五米吧？ 采光不足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我们分析啊，就是我分析啊，您这房子应该是可能是2010年之前的房子，也不算是特别老的房子，但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公寓房那样的啊，它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它的整个布局风格呀，还是比较现代的啊。我们这么说可能会好听一些，但是确实采光不足。 是， 不过没关系，现在灯做的都特漂亮，而且完全能够满足您的一些采光，没事啊，放心来，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第二位朋友，这是吴向前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他的户型了。他说呀，他说你看啊，像我们家这种的，客厅只带一个小阳台。这小阳台还是朝东南方向的啊，客厅的采光怎么设计呢？这也是一个采光的问题。还有，我这户型怎么样啊？有硬伤吗？该怎么解决呢？东面200米处有高压线啊，谢谢你们。来，我们还是让妙手解决一下他的这个，依然也是客厅采光的问题。 对，采光问题 啊，非常小的一个阳台， 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只有说个尺寸，大概有多少呢？就是1.4米，而且这1.4米还不只是窗户 哦。 那个我估计窗户可能就有个1米，这是南侧，而东侧来说的话，看比例大概有个1.7米、1.8米样的一个窗户。 对， 我们这个整个客厅的进深要能够到7米多的尺寸。其实即使在正南的情况下，如果窗户不是特别的大，可能在对于最内侧最深处房间的最深处的时候，采光都不会特别 的 好。 是的， 对，好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厨房其实也有一个靠东侧的一个窗户，那么厨房靠东侧的窗户加上阳台靠东侧的窗户，这两个窗户如果能够 全部的光都能够给客厅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可能。哎， 哦， 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将厨房的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这堵墙进行一下采光的处理。 明白。 比如说我们把这种石墙打掉，打掉之后呢，我们换成这种玻璃， 嗯， 这样的话采光效果也一定会好很多。 嗯， 而且呢对于这个整个房间来说，客厅会感觉空间大了， 嗯， 空间大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光线也会觉得稍微好一点点。 对， 嗯， 整个空客厅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还不错， 纵深很深。 对， 嗯，这个就是不太亮的，没事多安点灯就好了，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当然像妙手说的，把那个厨房的墙换成玻璃的，也能透出来一些光线，当然自然光肯定是最好的了啊，也不错。来，博士说一说他们家的户型怎么样。这是一个带着瞄准镜的手枪户型吗？ 是 啊。哦，是啊，真好啊，这就算是了是吧？ 算是。我现在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刚子正好刚才说了那个问题之后啊， 嗯， 我在想它的灶台到底是在东面还是西面，因为这个会取决了灶火是不是在房子的中心点。如果是在东墙，可能它的灶火会是在房子的中心点。 嗯， 如果在西墙倒不一定了，但如果改成玻璃之后，如果在东墙还好办，如果现在是在现成西墙， 嗯， 那把灶火改过去可就麻烦了。我想的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咱们现在也不好判断它的灶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建议呢？你建议放在哪里？ 肯定是西面啊。 哦，放在西侧。 那放在西侧， 水火不留子午线嘛。咱们房子的中心点说了很多次，就卫生间跟厨房尽量不要是在中心线上。 哦，哎，其实 但刚子那个建议又特别好，我觉得为了整个房子采光又必须得那样。 没问题，我觉得也没问题，真的。就是现在就很多设计师会那么做，他做半镂空，对不对？就是半镂空，在他的采光的光源的地方，在西面的那堵墙上做一个半镂空，上面铺上那种玻璃砖或者是什么那样的，也做一个类似于有一点采光的那个感觉。 嗯嗯， 而且通过玻璃砖的那种光线折射，又让客厅有了更多的光。 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将灶台放在正南呢，正南也有一面完整的墙啊。 啊，正南是没有问题的。 对，如果是放在 那有点太小了吧，才1.4米啊。啊，你说 灶 台放在那儿 够了？ 对对，灶台是够的。 哦， 嗯， 哦。 灶台放在正南是可以的，厨房等于就是来厨房做饭，然后可能操作间就是在现在炒厨房的地方。 明白了。 嗯， 啊，就您的户型来讲的话，如果厨房有改动啊，您要注意灶台的位置啊。 对， 灶台不能放在哪儿呢？ 房子的中心点。 比如说这个房子的中心点在。 对，因为它缺了东南角跟正南角的话，这个房子的中心点很有可能是卧室二的西面这面墙跟厨房的东面这面墙，这个两墙之间的两侧。 哦，明白。所以您如果选择灶台的话，尽量往南边走一走。 对， 对不对？ 对， 再设计一下。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卫生间的门跟卧室二的门是完全可以做错位的。 哦，对对对。 然后他怎么来看啊？他还说到一个问题是，朝东的话，他看到了高压线，是吧？这是上次咱们在节目中说，如果能关注到外面的场景会更好。这个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东面的阳台或是厨房，这个看出去看到高压线。 嗯， 而且可以断定这个房子的应该楼层不会很高，可能是在5-6层左右。 嗯， 应该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塔楼如果在小区中心点的情况下，理论上是太新的房子，比如说2010年之后的房子应该是不会看到高压线。 哦，你看 这个很有可能 新房看得少，真的是。 对，像现在4环以内甚至3环以内，其实很多老小区边户型或是说最靠近南侧或小区的最北侧，其实依然是能看到一些电线杆子。 嗯， 我想它可能是电线杆，应该不一定是那种输送的高铁的那种高压线。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真不好说。 嗯， 你去看东四环那边啊，整个那新房 子，很多， 我的天，基本上比邻高压线啊。 那咱们只能先给大家解决的方法了，在阳台这一侧的话，如果还有地方，我建议悬挂摆放一个花架，结实一点的，去放一个带石头的盆栽。 好，咱们 小小的就行。 先解决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先进广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我们。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九九九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九九九，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九九九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小妙手设计师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二位朋友，这是吴向前他的问题啊。之前我们解决了一下，就是他的客厅采光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他的户型。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他的整个户型的一些心理构造的问题。 嗯，高压线。啊、 对，你刚刚说是在阳台那边， 在阳台东侧，如果可以的话，去买一个花架。最好是实木能承重的那种，然后买一盆小盆的带石头的盆栽， 嗯， 而且得高于窗台就可以。 哦，还得高于窗台、 嗯、那肯定得高于窗台，放地上不就 哦 差点意思吗、嗯、 不过也还好，因为 花架 一个架子上的放一个盆、嗯、我觉得也 好看的、 哦、要不然它的阳台那么小，你要是说整面墙放架子那太占地方了。 对， 嗯，好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其他没什么问题。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位听众朋友的，大家可以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这是牛文江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特别小，只有30多平，尤其按照这户型图这样的分配啊，地方就更小了，走哪儿都觉得憋屈。 我目前只有一个人住，怎么能够让它变得大一点呢？谢谢。咱们先让谭博士说一说他们家的户型有什么问题吗？ 论户型真没问题啊，就内部结构问题很多，户型方方正正的。像这个问题跟上一个听众的问题，咱们来看如出一辙，只是他把上面是讲厨房，现在这个可能在中心点是马桶。 嗯， 这是一个严重性的问题，等于这套户型所存在的硬伤就是进门就看到卫生间的门，而且卫生间的马桶位可能在正中间。 嗯， 还有一点大忌会影响咱们的睡眠问题，包括呼吸道问题的，就是油烟问题。厨房门居然在卧室里，所以我建议这套方案最好整套推掉，重新装一下。 人家这个动线很合理， 对， 就是能够围着房子一直转圈， 就是骑一个小自行车转起来， 哎，这哪儿都有门，四通八达。 这要让刚子改的话，会少至少少掉两三个门。 哎，但是说句实话，他就一个人住，我觉得就可以把卫生间稍微挪挪。刚子呢？ 嗯，对，这个卫生间啊，其实我是觉得30平米够用了， 真够的，够 一个人够了， 对，是够用。然后，那个，而且呢，我是觉得，反正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在家怎么大动干我。大同造火应该说是吧，那个，所以说我是觉得有一种可能啊，我们能不能够将厨房放在外边做个开放式厨房，能不能将卫生间放在里边做一个这个把卫生间挪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这样的话呢，能够将我们客厅和卫生间的面积变成一个大的空间。 嗯， 这样的话外边一大空间，里边一大空间，我觉得给人感觉就会大很多。而把卫生间呢就藏在里边，我觉得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里边其实会涉及到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现在所有的这个应该就是现在的房子啊，你看就是， 嗯， 然后现在的这种房子呢应该都是下排水，就是那个排污孔是在正下方的， 哦， 应该都是这样子。 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在这个时候去改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改成一个是后排或者说是侧排的一个马桶，也就是它的排污孔是在马桶的侧边或者是后边。 墙排是那意思吗？ 其实还不是墙排，因为墙排也差不多，差不 多，差 不多，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呢，那个我们选择这种马桶的话，就可以将这个排污直接排到我们的卫生间的主管里边。在改的时候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难度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通知一下楼上，就是我们在改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啊， 您别用啊， 对，您还别用。这个时间其实很短啊，大概也就是2个小时就可以处理完。 哦，那还好。 对，会很快，不用会占用太长时间， 嗯， 所以说协调起来应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嗯， 那么这样改之后，我们其他的所有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嗯， 像什么洗个澡啊、洗个手啊，这个都不叫事儿。 嗯 嗯， 其实这个屋子如果是您一个人住的话，挺舒服的。 嗯， 稍微改动一下。现在我也理解他说的这个哪儿都堵，哪儿都挤。 嗯， 就是您这么看，光看户型觉得挺大的，但其实你仔细看看边上的这些它的尺码尺寸，您就知道为什么挤了。尤其是哪儿都开窗户， 嗯， 窗户也是挺占地儿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五福临门的造型啊。 嗯， 你看五个门。 对， 哎，这房子今天说完你挂出去卖吧。罕见五福临门的房子啊，不要999，只要888。哎呀，好好啊，这个问题不大啊。如果当然我们大致跟您说了一下，如果您详细的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到我们的微博，这个您熟悉，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或者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的时候，直接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一块互动。接下来来看第四位朋友，这是听众南柯不做梦，他说了，我这个户型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有就是房子的朝向会对居住心理有很大的影响吗？谢谢。我们看了一下他的户型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了，因为他的是一个东西户型，而且东西并不通透的一个户型。 对 对， 来博士，咱们先说说房子的这种朝向会对这个 居家心理学会有什么影响。 会有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因为心理，咱们经常说一个名词，心理阴暗，心理阳光，那这个是一个态度性问题。但是如果光线越好的房子，阳气越充足，给人的心情会最愉悦。所以在咱们中国人的概念里，还是会朝南向是首选。如果朝南向选不到， 其次是东向，北向跟西向都差不多，但是西向的光线好于北向。嗯嗯，这是一个优先次序，是这么排。 明白。所以这个还不错，它是一个西向的户型。 嗯， 还算凑合，光线应该不会特别差，除了早上的时候。 但是问题在于，跟前面那几个户型一样， 厨房在中心点。 是的，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其他的你说什么客厅的采光啊， 它可能面宽窄一些，这个过道会浪费，但 是 这个为厨房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那来这个妙手帮他改改厨房呗，人家其实一开始没想到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 就掉一下不得了吗？ 就是把那个灶台往这边换一下， 啊、不 是吧？ 那个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将我们的卧室一变成厨房，把厨房变成卧室一，这也不是不 可能。这个取决楼上是不是也是厨房，如果楼上也是厨房，这样改完意义不大， 是吧？ 嗯，还、哎、可能床还变成在灶台下方去了。 完了，这么一说，封死了， 还不如不改呢。 对， 有可能，如果说按这么看，它灶台是在这个方向，在如果在西面掉到东面去，这个问题会好很多， 去改一下是吧？ 对， 那也就是把那个水盆灶台，然后往客厅电视墙后边那面墙挪一挪， 哎， 也会好一些。 对，会好很多、哎。然后就把卫生间门跟卧室二的门，肯定咱们说了无数次了，做一个处理。 嗯， 这套房子我就是觉得这个走廊真的有点浪费。 嗯，狭长， 对， 太长了，跑道。 对，像这样比较长的一些走廊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装修的时候稍微给它做一些功能化的处理，或者是稍微变动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走廊啊，有些时候觉得走廊很浪费，为什么觉得很浪费呢？因为它除了走廊，除了走，没别的功能。 对， 那么我们其实给它增加一些内容进去就还好了。比如说我们加上文化俩字，文化走廊，哎，画廊，哎，都还不一样。所以说这是我们赋予它一定的内容、 嗯、 主要是看一看我们在这里面是一个居住的一个居住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嗯， 你比如说我喜欢从这些地方增加一些书，我这个地方增加一照片墙，随着这种那个年龄的增长，岁月的这种变化，都可以有一些记录，这都可以的、 嗯、 这个就完全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 对、 嗯、就是往里边加内容。 对， 嗯， 对， 说句实话，就像这种小户型、 嗯、 我还挺喜欢有这种走廊的感觉， 真显得房子大、嗯， 对吧？ 别人真不知道你家有多大。 对，曲径通幽， 那么大、 嗯，一进来还以为是一开间呢，谁知道是一个六居室，是吧？多好啊！啊，对，这真的，我尤其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出去旅游啊， 嗯 啊，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兴趣班，就是成人培训画画什么的、 嗯， 包括有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收藏， 嗯， 就自己买点画啊，买点什么的，这个还挺热乎的。您就可以把这个墙直接像刚才说的弄成文化画廊、 嗯、 对吧，把您的得意的作品，别人得意的作品，您买来的全都往那一挂，多漂亮，艺术气息层就上来了，是不是？ 是， 而且又和卫生间隔得那么远、 嗯、 又没有味道的干扰， 嗯， 是吧？厨房的问题您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我不知道您的厨房现在实际摆放的位置是不是灶台就像图中所画的这样，如果是的话建议您稍微改一下，如果不是的话，那正好就是在靠东边的这个墙上是最好的。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我现在一直看这个户型图有个疑问，可能得跟刚子研究一下，你觉得它阳台一往西这方会不会有一个相反的户型是镜面翻过来？ 应该会 有可能性吗？ 对，应该会有。而且其实我还头疼，我不知道为什么俩卧室没窗户呢？有可能画了，有可能有没画出来。 啊、当然了、 哦， 当然了。 对对对， 嗯， 有。 嗯，嗯那就镜像， 就当它 镜像户型的话，它因为它是朝西方，不知道它的风的动静会不会大。因为从那个风场学的情况下，如果在西方或正西北方出现了这种夹缝的窗户，甚至阳台，它在刮西北风的时候，风噪是非常大的。 嗯， 哦，类似于龙卷风了，是吧？ 对，会听到呜呜，就那过道电梯，经常西北向的房子、 哦、 冬天会听到这个声音，所以一定要做好防风的措施， 嗯、 就是把窗户安得好一点。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嗯， 甚至在阳台如果朝西这面墙都可以摆放一些植物让它有点生气，因为看出去如果是夹缝属于凹风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好的啊，这是第四位朋友的问题啊，问题不大。来，第五位朋友，这是火烈鸟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五就能看见了。火烈鸟非常直接，他说这个户型算是刀瓣户型吗？我可以买吗？谢谢。